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其实呢个东方咧咁得闲，去自己做呢啲咁嘅即系排名啊，吓、啊、又话咩一国两制啊，系输俾一国一制啊，乜乜柒柒啊，喂，你不如正视下呢、這个警队啊，点解近年嚟咧嗰个评分就越嚟越低，甚至乎咧系排到即系总公务员之末啦，不如 喂警队有排名嘅咩？ 唔系 有评分嘅咩？ 公务员团队咧，即系其实佢系分到好多唔同嘅 department。即系你净系讲纪律部队嚟讲咧，佢系即系唔好净系讲纪律部队，系所有公务员啊嘅 department 嚟计咧，系警队系排第尾嘅。 自然啦、 啊。喂，你谂下，喂 嗱，从差佬同你解释嘅角度咧，我试下分析下先啦。如果我做佢嘅、即系发言人嘅话，因为我哋经常企喺前线嘅。我哋系矛盾同埋冲突嘅，即系守护者嚟噶嘛？假设阿龙你下面同人哋嗌交咁样，或者打交咁样，第一个嚟嘅只有权嘅系差佬嘅啫嘛。 系。 咁所以佢面对前线嘅时候系面对好多冲突嘅。正如以前咧，房屋署都系嘅， 食环咯，或者系 食环嗰啲都系，因为你執行法纪啊嘛。 嗯， 系咪？相对上是容易咧令到市民反感的一个嘅公务员团队。嗱呢个是警方发言人咧，如果佢真的要噏嘅时候咧，一定系会咁同你噏。但个问题喺哪度咧？就是你今次在雨伞运动之后十级以下。嗱呢个先系成个问题。 唔系乱金够乱金咁告人啊嘛，你双重标准啊嘛。而你双重标准嗰样嘢，喂就系、是、喂人哋话你打人呢、這个朱经纬，喂你已经拍 Q 晒片噶啦。即如果你讲嗰、那个是非嘅 曲直， 嗰、那个是非曲直嗰、那个嗰、那个反差嚟计啦，佢朱经纬打人嗰段片，同埋呢个以凶杀人嗰段片，喂朱经纬系即系个决定啊个判决，佢个判罪，喂系非常之明显啦、 啊。喂，仲有七个警察去揼啊，公民党啊曾建超嗰单嘢咧。 啊喂，而家仲放緊假喎、啊，大佬！喂，即系揼人咧、啊，即系有假奖、啊，有薪假、啊，即系涨到而家、啊。即系我见到今日咧，即系阿黄之峰佢 share 一段，即系因为佢你知啦，佢即系好关注咗啲咩教材啲乜嘢噶嘛。咁我佢 share 一段，即系嗰啲咩中学历史书啊，即系好似唔知小学定中学啊。佢又话咧，即系呢个讲元朝啊。元朝嘅中国历史书咧就话呢个讲法律方面咧，元朝嘅法律规定咧就系、是，汉人或者南人被蒙古人殴打嘅时候就唔准还手，咁反则咧就系犯法。喂，但如果汉人同埋南人打死蒙古人要判死罪、哦，蒙古人打死呢个汉人或者南人咧就只系需要判罚款或者充军啫。喂，呢样嘢系咪好似差佬啊，大佬？喂，差佬同埋香港人咧完全两个阶级咧，已经系等于。 唔係咁，不嬲都係兩個階級嚟嘅。咁你猜警隊本身係即係合法嘅武力使用者嚟㗎嘛？你只不過講緊今次朱經緯呢一件事，點解牽連大波係因為佢執行緊呢個政治任務啊嘛？ 唔係呢個係有牌爛仔咯。簡單嚟講就係呢班係 喂咁，但 咩叫合法殺人啊嘛？係咪佢係合法打人？喂，如果你真係想彰顯香港一個法治嘅制度，剛正不阿嘅，喂。影晒嘅朱经纬，肉跳咗佢啦！你对特区政府嚟讲有乜嘢代价？嗰个退休警司， 佢最核突咧， 嗰七个黑警， 佢最核突。 屌，搵佢嚟祭旗啦，大佬！佢影响咗零账条数，我都未计啊，大哥。 个问题系，当你喐咗呢一班为你顶咁多鸡头嘅人。之后喂咁仲有如果再发生第二次占领运动仲有冇人帮佢顶啊？ 唔系，我觉得最核突嗰样嘢咧就系警方点样帮呢啲出事嘅警员护短啊嘛。咁啊之前喂呢、這个占领唔系呢个光复元朗嗰单嘢就话你以凶袭警啦乜乜柒柒啦呢样嘢笑死人啦。咁而家你俾人影到晒，即系你喺度用棍打人，你就话呢、這个警方咧竟然咁样驳呢、這个即系监警会就系话呢个冇特定嘅目标。 咁所以唔構成呢個犯罪喎。 哇！呢個 argument 真係，喂，真係點樣拍個腦都諗唔到出嚟，點樣作都作唔到。 即係你癲，即係如果你揾把牛肉刀咧，當街周街周街斬人， 唔係你亂咁舞，而家喺樓下亂咁舞啦。嗱、啊，我冇特定嘅目標啊嘛，因為我傻佬嚟噶嘛，屌我癲佬先會做呢樣嘢嘅啫嘛，係咁劈人，我冇特定嘅目標，點解係人都劈噶咁樣？由呢個 office 開始劈起。嗱，出边有连埋推咪有四兜友，我都全部斩晒，我冇特定目标啊。跟住落到楼下再斩， 我真系黐 Q 咗线。 咁我咪冇事？哇！你真系发达啦，你真系屌大佬。 唔系即系咁样讲出嘅，大佬，即系我唔明。喂，你就张达明点驳 Q 咗佢啦？即系如果你话讲法律嚟讲，喂，你如果你周街咁样冇，你冇特定目标，你话即系打空气就话啫。你而家唔系啊，你真系打到人啊！ 你知唔知啊？就算 你睇住人勾落去 嘅，你特定目標啊！你攞把刀落去啊，喺度表演啊！一個唔覺意，有條友行埋嚟，你嗨到佢。 係啊， 你隨時啊，佢死鬼咗之後，佢都過嚟唔殺啦。 唔係，即係好簡單嗱。我 你癲㗎？你攞 又要我又要攞翻以空襲警呢個單呢個例子嚟講。喂，你話朱經緯勾人係有個受害者。话你系勾到佢啊嘛，佢系受害者嚟噶嘛。你话人哋嗰个女仔个女文员，即系以凶袭警，有冇边个差佬话边度受伤去指控你啊？佢边喂有冇验伤啊？以凶袭警个伤点样样噶？ 唔系，所以唯一阿龙头先讲咗个底蕴出嚟，你再有呢啲咁嘅抗争行动嘅话，如果你喐嗰七警，喐埋朱经纬嘅话，嗱，将心比己啊！如果你系差佬， 嗯。 屌你条气梗唔顺啦，大哥！我明明唔想执行呢个职务嘅，喂，政治问题关我咩事啊？喂，你落三道闸八三一决定关我柒事啊？ 系， 喂，你又叫我执行法纪，喺处理嗰啲占领运动嘅时候，采取强硬嘅方法，我唯有咁做嘅啫噃。好啦，而家你喐翻个转头，即系你喐朱经纬，喐七警嘅话。以后边个同你执行法嘅？ 嗯， 我睬你都傻啊！俾你听， 气做都算数啊，随时政变啊，大佬。 喂，随时罢工啊，差佬唔可以罢工。喂，但系你谂下，如果你系差佬嘅时候，喂，我明明唔想做嗰样嘢， 唔系咁，所以 好捻烦嗰样嘢。你知道啦，香港嘅差人其实好捻得闲噶。 咁所以就剔咗晒咯。 你加埋文职嗰几万，好似四万几五万。 你谂下，本身嗱， 边有嘢做嘅啫？全世界最安全嘅城市喺治安上嚟讲。你跌咗銀包，隨時喺街裏執翻。 唔係警民比例最高嘅香港係，唔係正如你所講就係話，喂香港咁 Q 多勇，即係咁多係勇員嘅差佬出嚟，喂你係要即係assign一啲即係嘢去做，喂咁你只能夠做呢啲嘢，而你做呢啲嘢，喂你除咗即係做差佬之外，你係冇其他咁嘅高薪厚職，喂你又你又咬慣咗份糧。你即係你好難做其他嘢喎、啊，大佬。喂，所以你自己你真係一踏入紅門深似海，大佬。即係你 唔係你做保安嘅咋、啊？我有幾個同學啊，做到兩粒一半嘅時候咧、啊，因為佢啱啱遲咗少少就係九七前後有好多鬼佬咧走過一層噶嘛。但係你搶唔到嗰一層就係因為可能係八十年代初或者七十年代尾嗰班都蝕咗啲位。咁你跟住咧，你請咗咁多啲咁嘅督察翻嚟咧，最高都系升佢兩粒半咁啊，冇曬前途咯。嗱，其實佢哋都好 desperate 嘅。你諗下，有一個喺我九七九八年嘅時候，佢都揾五六萬蚊個月，係、咪？跟住去到兩粒半就已經係差唔多去到盡頭。 啊、 跟住隨時55歲就退休。 係， 喂，咁你人生可以做乜嘢？喂，所以你好仔唔當差，就算你當咗差。纪律部队咩援助级又好，相对上比人高人工，喺起点嘅时候，但喺中途你已经俾人过晒啦。做嗰样嘢又冇瘾嘅。 嗯， 我一个同学中七毕业，唔走去读大学，系考到唔去读，屌啲戆鸠到真系屌。 嗯， 跟住接近系即系38岁，差唔多接近40嘅时候，俾人炒捻咗鱿鱼。喂，真系几 desperate 几彷徨。做到乜嘢啊佢？ 嗯 嗯， 好在后屘都揾到份保安做嘅，如果唔系你真系扑街啦。 啊， 即系当然唔系做保安铲仔啦。 啊，唔系，所以你话如果你话即系呢个新任嘅一哥系咪卢伟聪？即系虽然比较少出嚟讲嘢啦，你即系你要就算讲佢嘅名字都唔容易啦。 我识佢啊 ，Stephen Low 啊嘛， 系嘛？ 我师兄嚟噶嘛，屌， 系嘛？ 系啊。 哦 ，OK。 唔知佢识唔识我啊？屌 ，Stephen Low 啊 ，Stephen Low， Stephen Low， 又蛙泳嘅嗰阵时。 咁啊，喂，即系你谂下啦，即系你虽然你又换咗一个面目模糊嘅人上嚟，即系冇咁乞人憎，喂，但系即系你讲到即系呢啲同 政治有关嘅一啲纪律啊所做嘅嘢，你犯落嚟嘅事咧，都依然系护短到底嘅，系咪？即系所以你讲呢啲政策系一 Q 样嘅，最后尾都系咁嗱 所以你一方面差佬唔敢揾七个黑警， 系 同埋呢个朱经纬嚟制旗。因为佢自己都绑手绑脚， 绑手绑脚噶。 喂，你成个警察队伍嘅士气系大事。 你以后叫人哋执行一啲政治相关嘅任务咧，你系冇说服力噶。喂，你我同你挨。喂，你之后咧，喂，我俾呢个监警会告嘅时候，你又唔护住我。 喂，同埋我都讲过啦，我喺呢个节目里边，香港嘅差佬点识对付呢啲群众运动噶？老实讲，你除咗揸住支警棍、揸住抬支枪之外，你同我哋差唔捻多人嚟嘅啫嘛，大哥，系咪？你都系手无寸铁嘅咋？佢除咗揸住嗰两嚿嘢之外，其实同我哋差唔多嘅咋？ 喂，不过咁样啦， 你试下 Anthony 同阿龙，你两个对住两个差佬啦，屌你两个大只过佢啊！你个胸，你胸赢佢， 重爱啫，屌， 咪系咯？ 尤其而家又唔即系做一啲体能训练啊，嗰啲入职考试啊，又松手咁多啊，大佬，即系同普通人可能真系差唔多咋。喂，咁啊，即系讲，即系呢个朱经纬呢单嘢讲差唔多啦，都正扑街嚟噶啦，都系。喂，今日咧就即系呢个港台咧就揾咗一个新嘅台长啦。咁啊，之前啊谢志芳又讲到话，即系发恶梦见到周融突然间做咗台长，又即系唔俾佢翻岗，又要堵住个门口，咁啊，即系我谂佢就唔需要再发呢啲噩梦啦。 谢志峰咧嗰阵时候咧，我觉得真系咧第一个感觉咧，我觉得系出口术嘅， 系咪？ 有乜可能？哇！ 咁你咁样又系阴谋论嚟咁？ 唔系， 我觉得出口术咧， 佢有少少系将最差嗰个咧系搬咗出嚟， 期望管理即系。 有少少 expectation 嘅，即系 con。 哇！你咁样讲，咪谢志峰咪帮政府维稳？ 唔系，而系佢讲一个最差嘅出嚟，睇你敢唔敢咁样做？因为点解咧？我最初嘅感觉， 即系佢咁样挑战港台， 你唔揾系啊嘛？你揾周融做，你话佢未搞呢、這个即系帮港出声之前， 系 都冇咁黑人憎。 系、 喂，你真系每个礼拜有得荒谬咩？如果你今日委任嗰个系周融嘅话，屌大家全世界都跌低啦，香港真系香港已死。 唔系呢啲人唔摆得上台噶啦，即系唔系？但我另一个荒谬咧，即系你梁家荣呢啲算啦。咁但系李思燕佢自己组党啊，呢啲先笑死人啊嘛，即系 成联 盟党啊，大佬啊， 佢做党主席啊嘛， 系啊，黐捻线嘅啫。 唔系你仲要？你觉得佢胜算系几多先？ 佢仲要话嗰、那个即系嗰个党员嘅数目系直逼呢个民建联添啊，大佬啊，即系 10,000人 啊，唔系民建联20,000几嘅。不过讲翻梁家荣先啦，喂，咁梁家荣咧就叫做系前亚视老总啦，系咪？咁大家都记得就系话佢比较争议性嘅就系、是、4年前，因为错报咗呢个江泽民嘅死讯，咁所以咧就好似 PMP 即系召佢上去立法会系嘛，咁佢当时就打死都唔肯即系召。话个梳洗边度嚟啦？你揾把枪支住我，我都唔会讲噶啦。啊，咁佢亦都同时间喺走嘅时候咧，就系话，即系喂，都勉励啲员工啦，就系话，如果你话做新闻工作者，你都即系保持唔到自己嘅专业性啊，自主啊，咁你唔好做好过啦，大佬系咪？ 佢赢翻一下、啊， 咁所以你今时今日咧，叫做系委任咗佢咧，其实都大获好评嘅。嗱、啊，你只要见到啊， 佢就系赢呢一下咯。第一，你喺个 PMP 里边，你作为新闻工作者，系唔应该透露你嘅消息来源系嚟自边个嘅？但系跟住你一个屈尾十，你辞职，亦都勉励啲新闻工作者，即系变相打咗王晶一巴啦。所以佢咪赢呢一仗咯，今次咪大获好评咯。但系呢一个人究竟系点咧？老实讲，我真系摸唔透啦。我僆仔开始睇佢做主播， 系嘛？ 哇，好稳重， 系好稳重，面面俱圆啊嘛，真系 系嘛？当阵时即系佢起码好过袁志伟啊， 系啱啊，啱 系咪啊？即系佢嗰阵时候同阿陆嘉敏嗰啲系都系最受欢迎嘅，即系主播嚟。乜我呢一生人里边。即系你由董胜开始，睇嘅主播就系以梁家荣呢一种嘅形象，即系作为呢一个嘅主播嘅套版印象啊嘛。 唔系黄应时嗰只嚟嘅咩？ 黄应时嗰阵时候点可以做主播嘅样咁嘅样衰大佬？梁家荣喂大哥话晒，虽然唔系话好靓仔，但系个问题就系好沉实啊嘛。即系佢讲嘅嘢你系会信。 作為一個主播應該有嘅身份嘅人啊嘛。 其實黃應士嘅樣子有一次邵逸夫啊，我覺得係。 唔係，但係呢個人，咁你點樣判斷佢咧？喺而家做港台呢個位置，正如係咪真係好似毛孟靜咁講？ 係啦，毛姨姨講， 就係有少少驚喜咧咁樣， 愉快的意外，佢就話。 你雖然話咩愉快的意外， 唔係因為其實阿毛姨姨佢自己係做港台噶嘛，係咪？ 無線。 唔系佢做过港台噶， 亦都做过无线，系同梁家荣系同事嚟嘅。 哦，系咩？ 但系我觉得有时毛姨姨咧，都唔知系先系咪真系 simple and naive 啊？喂，几廿年前未中英联合声明之前嘅梁家荣，同今时今日嘅梁家荣系咪同一个人啊？ 喂，就正如阿叶国谦话斋，屁股决定脑袋啊！咁你而家做咗呢个港台之后，喂佢都即係禁止唔到即係嗰啲 source 啊，点样去即係操弄佢去报呢个江泽民嘅死讯啦、啊、喂更何况即係第日嗰啲其他政治压力係咪 喂等下先但係咁样讲喎其实今时今日系咪边个做港台台长已经系冇乜所谓 啦。啱啦。 咪就系屁股决定脑袋囉。 啱啦。呢个谢志峰已经话俾你听啦。邓引光已经喺过去嗰四年里面要做嘅嘢做晒啦、 嗯， 清晒所有嘅人啦。 嗯，谢志峰， 谢志峰就讲咗个底蕴出嚟啦。佢话点解港台内边里边嘅戴建文唔俾佢做先？ 嗯 嗯， 咁有经验， 嗯， 佢都唔 想退休噶。 戴建文做啦， 佢都唔想退休住噶。 系啊，唔系第二样嘢就系、是、喂，即系四年前啊，邓引光接做呢一个港台台长之前啊，你见到啊，头条新闻系好出位噶嘛？今时今日，我哋仲记得头条新闻做过啲乜嘢咩？冇咗噶咯，呢个节目系， 嗯， 唔系，所以你完全唔需要对港台好乐观，亦都唔需要太悲观。你问我的意见就系、 是， 喂，真系能够呼风唤雨嘅年代咧？真係靠兩大傳媒，再加兩個電視台，兩個電台嘅日子咧，其實已經過去了。 嗯， 過去咗噶啦，大家唔需要同佢太嘅 serious 啊。 其實已經係網台。 你幾耐未睇過無線嘅六點半新聞咯、 嗯？ 你幾耐未聽過港台又好，商台裏面嘅政治評論嘅節目啊？ 喂、嗯，你幾 同呢一個大班同黃老邪嘅年代，一個朝頭早，一個夜晚黑。真係能夠影響到香港政治運作，影響到民意嘅時候嘅年代，已經過去咗啦。 嗯 嗯， 大家對港台冇期望，亦都冇失望，俾你聽。 嗯， 你唔會聽噶啦嘛？ 啊，唔係喎，即係其實你港台嗰度嚟講咧，即係佢都仲有本身，佢都仲有一個叫做係頭條新聞噶嘛，係咪？ 佢亞視冇咗 咯，冇咗大佬。即係我見其實講真，即係你嗰個超人其實已經同呢、這個屈榮賢已經同鼻孔出氣啦。 對阿爺嚟講，對特區政府嚟講，佢只係當一個 mission。而家收編咗呢個港台啦。佢、 嗯、 個 mission 係點解要咁樣做呢就是、喂，我俾得公帑出嚟嘅。有乜理由你日日孖 Q 我噶？但系佢冇谂佢个正面嘅作用就系、是，我俾完钱之后你仲屌鸠我，先证明呢一个政府一个开明嘅政府嘛？ 哦、 你政府唔系想继续一个咁嘅形象嘅咩？ 嗯， 系咪 ？BBC 会唔会唔屌执政党呢个保守党嘅？ 唔会噶，系、 嗯、 咯、 啊嗯， 一定会啦，一定会屌啦。如果唔系你点样做传媒啊？ 嗯， 同样道理啫嘛，传媒得一样嘢嘅生存空间就有市场。你点解而家传统嘅传媒过当晒去网上嘅媒体 ,Facebook 咁发达网上电台开始雨后春笋大家都要搞呢啲嘢啫。就是因为发觉主流传媒已经信唔过啦嘛。 喂咁即係有咩新传媒呢最近有一个新传媒呢就加入咗呢、這个、啊、叫做大 party 喇。喂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呢。 人气我取，新媒体杀入战圈。前后唔够一个月，香港四间传媒执嘅执，散嘅散。 我东方星决定以身犯险，充当骗徒，为大家进行电话行骗测试。 传媒行业步入寒冬，除咗佢哋，仲有其他新人和拳擦掌等住入场。到底呢批后浪有冇能力力挽狂澜呢？ 而家乱 端传媒呢个名字，大家未听过都正常。事关佢哋份印刷刊物仲未出街， 但成个团队已经有成70人，当中仲有十几人派驻台湾、广州、缅甸，而家先搞网。 一方面是投资人自己好多年的新闻理想，他自己想投资媒体好多年，所以其实他揀这个时间是很偶然的，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意思的。 张杰平就说，端传媒的神秘金主是个80年代出国的第一代大陆精英，那即是谁？不知道，但就强调公司编采独立，不是红色资本，会集中火力做关于民生的报道。他们早几日率先推出 App 版， 市场的反应其实都挺保守的，都一方面是如果你是完全一个网媒，其实那个 credibility 是比较难建立到的，政府采访啦，立法会采访啦，你如果不是有一些 print media 都用不到。 另一个投资规模更大的新媒体就是由于品海掌舵、龙景昌有份筹办的香港01，以香港为本，班底主要是明州和明报，人手预算有成500人，预计年底就会出版了。 现在是 我听完那些人手呢、 你是不是都自愧不如呢？ 不是，我自己很佩服我們自己這個。 是不是你又打飛機？又在打飛機？ 我只有這個機會打下飛機。大佬，他70多人，一個500多人。 是。 即是幾千萬、幾百萬閒閒地的。 是。 一個月的開支。幾乎我們不是很欣賞自己嗎？屌。 你又打飛機真是。 四兩撥千斤，覺得自己。 是，真是厲害。我不是說曹總而已。我撚事咩？ 唔系，我都系真系拗嘅。喂，系喂，讲开又讲，今日发生。 喂，呢、這个端传媒讲开又讲，我想插一句先。喂、okay, ，大佬好心揾一个讲广东话正啲嘅出嚟做访问得唔得噶？大佬， 你小心歧视啊！真系。 唔系喂，大佬，我听到嗰啲声，嗰啲咁嘅response 咧，真系比较刺耳咯，大佬。 系啊、我就觉得讲啲 credibility 咧、就如果净系做一个网台咧，就唔系咁好嘅。即系呢个就我觉得佢讲嗰啲广东话都似呢个于品即系呢个于师傅。呢、這个于品海系嘛？ 于艳平 啊，于艳平啊，于艳平啊！屌佢嗰阵时系即系 曾荫权个 大厨嘅大佬。 但系话俾你听，无论你讲香港01又好，端传媒又好，呢、班第一端传媒就好多内地人啦，虽然有好多钱都好啦。香港01就揾翻咩龙景昌啊嗰啲咁。 唔系，其实咪就嗱，你新传媒，但系旧传媒人啊嘛，新瓶旧丑嘛。 我正想系讲呢样。 系啊， 喂，你叫我走去搞，喂，我已经系全部离开咗呢一个嘅网上媒体嘅人，即系完全系 catch up with 唔到呢一个咁嘅 rhythm 同埋节奏啦。你话你哋嗰个年纪卅零嗰啲就刚刚好。有少少人生經驗，亦都有新媒體嘅操作邏輯或者個成個遊戲規則嘅經驗。 嗱，你講新媒體嗰個形式啦，即係容許我又講幾句啦。因為雖然我自己搞呢、這個花生台同埋呢個仙人掌，差唔多搞半年啦。嗱，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要即係新媒體咧，或者網媒咧，其實你要即係 catch 到人哋嘅眼球啦，或者 attention 啦，其實嗰啲嘢係要好 sharp 嘅，即係你嗰啲標題啊、包裝啊嗰啲嘢咧，其實一定要有自己嘅立場落去，其實應該要，即係好簡單，即係我就覺得咧，即係嗱，網媒一樣嘢好簡單，即係我講好多次啦，就係一定要有兩個要點啦，係要一針見血，同埋係即係見血都要封喉添嘅，係，即係你係一張圖。一个 lead， 你就要讲个重点，你要讲到你自己嗰个 funding 系乜嘢。嗱，如果你淨係睇个标题嗰啲嘢啦，嗱，我就咁睇呢个端传媒啊嗰啲标题，即係热门推荐啦。我话富斯克就讲咪嗱，卢宠谋说得对，乜嘢说得对啊？我唔会 click 入去睇先啦，起码就跟住呢个咩洛尔军专栏火车，屌你好撚地地，我点会睇火车呢？系咪？跟住嗱呢咩陈咩，佢好多都系小说，唔系政治类嘅嘢。嗱，如果我哋讲即系新传媒嚟讲啦，即系点解 刘少佳嗰篇文都笑死啦，排 后政改嘅中央对港政策，呢个唔系新鲜喎， 即系老尾呢度好似系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啲老师 set 俾我哋啲题嚟嘅， 咪系咯， 即系我哋嗰啲咧去验证咧，即系后政改时代嘅治港政策，喂呢啲好认真嘅嘢嚟噶嘛， 唔系呢啲你唔系话讲乜嘢，你直情系教科书，唔系即系你直情系 syllabus 啊，即系或者系 喂喺个新传媒嚟讲，呢啲咁嘅所谓嘅治港政策系真系要几句口号嘅咋， 系啊。 屌信你唔过共产党，系嘛？你嘅治港政策系乜嘢啊？你又当我哋系内地嘅一国一制咁，咁啊完噶啦，大哥。 系嗱，同埋佢编嗱，其实你见到就系端传媒好似包装嘅，就你见到佢 page 咧，佢就揾咗好多唔同立场嘅人咧，就去做一啲即系好短嘅专访，又唔系。因为其实佢嗰啲所谓评论咧，佢都系对当下即系香港嘅局势啊一啲感觉嘅啫。佢唔系话佢自己问嘅问题好 sharp， 即系譬如陶杰就系话啊，而家即系香港啊 hea 到扑街啦咁样样 ，hea 到死为止啦。咁但系你会见到咧，就系 咁佢敢唔敢用呢个做题啊？ 啊，又唔敢、啊。 陶杰 dot dot dot 香港 hea 到扑街 啊 ，hea 到死为止啦。 你叫 个题 系叫做特首你好咯， 啊， 屌咪就系咯， 啊，唔系你新媒体唔系讲钱嘅， 唔系露底啊，端传媒冇得搞噶啦，露底啊。 就即又唔係咁講嘅。如果你有啲即比較特別啲嘅 topic 咁樣，即例如我成日喺立場度碌嚟碌去。 唔係立場反而做得好喎、 啊。係啊， 立場做得好一樣嘢咧，佢就係做啲專題式嘅嘢、啊。譬如好似之前咁樣樣，嗱、阿土你自己喺節目嗰度講，就係話嗰個叫做回即係 回點派， 回點派啦，嗰、那個叫做係回歸即係民主回歸 派 啦，係咪？喂，即系你会讲，即系你自己讲咗呢样嘢出嚟，即系会咁，然之后其实佢哋自己 follow up 去，即系研究，喂，究竟会点系一回事啊？喂，就算系 Q 仔都话，喂，会点其实都班嗰班人都系即系扑街嚟噶嘛，系咪？都系鬼鬼地噶嘛，又话即系呢啲咩 喂 ，Q 仔讲咧就 appropriate 讲， 因为佢真系其中一份子啊嘛， 系会点 系咯，系咯，喂，咁喂。佢反而佢係一年幾篇咁樣樣，佢做呢咁專題係做得好出色喎。老實講 ，even 佢自己唔會有自己嘅社論啊，或者佢講到明佢自己即係好似早排咁嘅退聯嘅立場。喂，佢唔會話即係做得好，即係其實講真立場其實冇乜立場嘅，但係佢就做啲專題咧，就做得好深入，即係會俾你留下一個深刻嘅印象，同埋佢啲 infographic 做得好啊嘛。咁但係我哋即係先人獎咧，即係我諗即係先，雖然我哋係搞得好即係好細規模啦，但係起碼我哋即係喂，你就係講三跑，你就係講退聯，喂呢啲立場，喂其實係你見得到，捉得到 嘅。搞先人獎，而家回歸花生群係一件好事咯， 啊、 就係你包仔有誤解啊嘛。成日都以為嗰個係民主黨，關佢撚事咩？我已經第一日已經講撚咗啦。你有呢個咁嘅套版印象，咩連街外啲人都咁同我講啊？黃之峰係咁講啊，屌嘅時候周永康見到我係咁講啊，到嗰個係民主黨啊，屌咁樣 clarify 完之後係咩咁樣？啊！我都知道大鑊㗎啦。 唔係，但係我覺得即係 even 立場又好，我哋又好嚇、啊，迷都好，即係其他都好。唔係即係佢你話個班底啊，即係後面嘅投資者啊，都好清楚係咪？即係立場佢緊自己交代添有咩董事啊咩人？喂，但係呢一個端傳媒，喂，即係後面嗰啲人咧，你到今時今日咧，你都係嚇？ 唔係佢遲早露底啊！真係，你唔好俾我講錯，唔係唔好俾我講重嘅咁講 係。 佢露底嘅一定會，因為你諗下佢出嚟訪問嗰、那個，唉，屌大佬廣東話都未正嘅，跟住你又派住啲人可以喺廣州，咁勁，你可以派住啲人喺台灣，哇、啊，犀利喎，有啲計喎，係嘛？我就睇下你嗰啲台灣新聞係寫乜嘢，我就睇下你啲中國新聞你係寫乜嘢。 同埋好得意喎，個 website 冇乜廣告咁樣嘅， 唔係即係咁講啦， 廣告啫， 點解？ 大把人泵水，但系我话俾你听，而家泵水人都会睇一样嘢嘅。 系 你过一年、一年之后，你交咩成绩表出嚟俾我？你系咪真系做到维稳嘅工作？做唔到你行紧开。端传媒最后嘅结果就系过完下年嘅立法会选举之后，都系扑街，都系玩完。话俾你听， 咪系啊！其实讲真，而家系啊。即系你见到有啲即系其实挨得好辛苦嘅，即系新媒体又好，即系而家雨后春笋嘅准备会搞都好，其实都系聚焦嚟紧呢一两年嘅选举啫嘛。 冇错 啊， 同样道理，花生台都系会做呢样嘢，就系、是、瞄准住嚟紧嘅立法。 我哋花生台有人选添啦，真系 咁犀利，我哋 你双选啊嘛， 我 你又话 我选条毛。 即系 勾我， 咪选条毛咯。 即系学阿兄姐话斋，选条毛啊！喂，好咁啊，即系转头再翻嚟。 花生档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钟树根。